上一讲呢，咱们讲到德国东亚舰队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围追堵截下全军覆没，这么一来德国海军就只剩下驻扎在本土的公海舰队了啊。公海舰队驻扎在德国的威廉港，从威廉港去大西洋的路正好呢被英国皇家海军堵住，英国皇家海军一封锁，公海舰队就别想出门啊。咱们呢前面说过，其实这种情况德国人是老早就知道的，所以几十年来一心发展海军玩了命的造军舰，目的就要突破封锁。德皇V2的目标是在1920年左右建成一支新锐海军，这支海军有能力在英国的包围圈上撕开个口子。可是一战爆发的时候啊，威廉二世这个海军大业还没有完成，差六年啊。这个时候德国最新的超无畏舰巴伐利亚级还在建造当中，现有的主力舰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差点意思啊。但是呢，德国人不知道的是1914年底的时候，英国皇家海军的状态也不怎么样，一艘战列巡洋舰沉没，两艘正在南大西洋到处找适配，还有六艘正在船厂改装，刚服役的新战舰还没有形成战斗力，能用的只有17艘战列舰和5艘战巡。这个时候德国公海舰队有15艘战列舰和5艘战巡，几乎一样，这也是整个战争期间双方实力最接近的时期。非常可惜，德国海军高层知己不知彼，总觉得自己实力不够，不敢出动，只是不断派小规模舰队出去打游击，战机啊就这么被错过了。1914年的11月2号，德国海军西佩尔中将率领四艘战列巡洋舰、四艘轻巡洋舰和若干驱逐舰跑到英国沿海城市亚茅斯进行炮击。英国舰队赶来拦截之前他们就撤了，临走呢扔了120颗水雷封锁港口。12月15号西佩尔故技重施，带着同样一波船炮击英格兰北部斯卡帕勒，500多英国平民死在德国的炮火之下。然而西佩尔不知道，这次他可以说是虎口脱险。就在偷袭前一天，英国海军中将贝蒂率领舰队出发来围剿他们，只不过那天呢指挥系统出了点故障，才没及时赶过来。那英国人是怎么知道西佩尔的行动的呢？这事儿得感谢沙俄。几个月以前，德国一艘轻巡洋舰在波罗的海触礁沉没，舰上的密码本和旗语手册被沙俄潜水员呢给捞了出来啊。沙俄哪懂密码，他们的无线电通话都是明码的，于是呢就把这份无价之宝送给懂密码的英国。从此以后德国海军在英国人面前就没秘密了。德国人对此一无所知，继续搞他们的海上游击战。1915年的1月23号，西佩尔率领三艘战列巡洋舰、一艘大型装甲巡洋舰、四艘轻巡洋舰和19艘驱逐舰再次出击。袭击目标呢是多格尔沙洲附近的英国渔船，还有一些护航舰艇。电文被英国人破译了之后，英国人决定这次不能再便宜了德国佬，由贝蒂中将指挥率领两支战列巡洋舰中队截击，一共5艘战列巡洋舰、7艘轻巡洋舰和33艘驱逐舰，对德国人呢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第二天早上7点，贝蒂舰队到达了多格尔沙洲东南部的海域埋伏。哎，你还别说啊，德国人真是守时。5分钟之后，西佩尔舰队来了。7点一刻，双方轻巡洋舰打了个照面，发现不是友军立即开火，多格尔沙洲海战打响啊。两边的轻巡洋舰一边打一边招呼自己人赶紧来帮场子。西佩尔呢一开始以为只是遇到了英国的巡逻船，立刻率领大队人马开过来，打算来个恃强凌弱。正在此时，另一艘巡洋舰发来电文，西北方向发现大量烟柱，疑似英国舰队来袭。西佩尔接到电报以后头发都立起来了，我就是来打打游击的，不是来死磕的啊。按道理说呢，他这个时候首先要做的事儿是应该派人侦查英国人来了几艘主力舰，如果对面船少就应该展开战斗队形准备迎战，如果船多那就派驱逐舰骚扰掩护主力撤退。结果西佩尔呢可能是吓坏了，啥都没干，而是马上下令全体一块堆撒丫子撤。贝蒂中将这边上次放跑了西佩尔就憋了一肚子气，这次绝不能再让德国人跑了， 所以在旗舰狮号战列巡洋舰上发出命令，全速追击。德国舰队全速撤退啊，但是无奈队里有一艘老船，装甲巡洋舰布吕歇尔号。装甲巡洋舰啊，就是战列巡洋舰的前身。这艘军舰其实是一个实验品啊。那个时候呢，德国的情报人员啊，打听到英国正在造一种划时代的战舰，火力和战列舰一样猛，速度跟后来巡洋舰一样快。那其实这就是后来的战列巡洋舰。不过那个时候德国人不知道啊，就知道英国新军舰比以往的装甲巡洋舰大很多。那英国有的东西我们也得有，于是呢拨款835万金马克，把现有的装甲巡洋舰造了个放大版啊，这就是布吕歇尔号。布吕歇尔号完全没有得到战列巡洋舰的要领，完全是跑偏了啊。装甲是厚了，火力呢也挺猛啊，可是速度反而更慢了。所以呢这次就拖了大部队的后腿，大家只能以23节的速度航行，一节是每小时 1.852 公里的速度。23节呢就是每小时43公里啊。而英国军舰都是新船，航速快，以27节的速度追击，这差不多是每小时50公里。追了一个小时，双方距离越来越近，炮手们摩拳擦掌，把一枚枚穿甲弹填进炮膛，炮塔开始转动，炮筒恶狠狠地指向对方，损管队已经就位，医疗兵不时地来回张望，等待已久的战斗终于登场。8点52分，双方距离20000码啊，这个码是英国的这个度量衡，一码呢是 0.914 米，两万码呢相当于18000多米。在这个距离上，皇家海军狮号率先开火，那击中了布吕歇尔号，一发炮弹一路钻进了锅炉舱，把里面的煤点着了，另一发炮弹在轮机舱爆炸，布吕歇尔号全舰起火，向左舷倾斜，本来开的就慢，现在更掉队了。西佩尔为了救布吕歇尔，命令全体还击。旗舰赛德利茨号战列巡洋舰首先开火，德国人的火力啊，主要集中在英国最前面的狮号、虎号两艘战舰上。贝蒂是天生的斗士，一看行啊，你还敢还手 ？Fuck the shit！ 一边骂着娘，一边命令舰队给我火力全开。很快，狮号的一发343毫米炮弹穿透了赛德利茨号的后炮塔，爆炸引燃了弹药，大火瞬间吞没了炮塔。里边159名水兵全部阵亡，多亏一位军士长临死之前拧开阀门，把海水灌进弹药库，才避免了更大的爆炸。英国人边追边打，双方越来越近，贝蒂呢觉得胜负已定，就下令各舰攻击各自的指定目标。这道命令一发引起了混乱，没人统一给各舰指定目标啊，所以大家呢不约而同把火力都对准了布吕歇尔号，因为最慢它最好打，其他德国军舰就得到了喘息之机啊！趁这个机会赶紧还击，又给狮号呢来了一波炮弹。狮号被两发305毫米穿甲弹命中，其中呢一发在水线下打了个大洞啊，锅炉舱进水，速度就跟不上了。贝蒂一看自己的军舰跑不动了啊，就指定副司令穆尔少将指挥，最后呢还发了个命令攻击敌人的后方。您这都要移交指挥权了，就别发命令了。这命令一出啊，又坏了，怎么回事呢？贝蒂说让攻击敌人的后方，指的是打德国舰队里殿后的那些军舰，但穆尔的阅读理解能力有点问题啊，不知道他高考怎么通过的，他一转达命令就成了呢让整个舰队一起狠揍已经掉队的布吕歇尔号。西佩尔本来还想救一下布吕歇尔号，但布吕歇尔号的舰长深明大义，打出信号旗说我操纵不了了，你别管我了。西佩尔一看正好，反正我也没打算真救啊，赶紧开溜。贝蒂在望远镜里看见这个德国舰队要开溜，赶紧给穆尔少将打旗语，让他加速前进，靠跟这个敌人靠近点啊，意思是赶紧追西佩尔去。结果这个穆尔啊，真是个气死人不偿命，命令舰队加速靠近布吕歇尔号。贝蒂气的呀，血压都升高了，把烟斗往地上一摔，是吧？心想怎么能让这么一个蠢货当我的副司令？马上换成了一艘驱逐舰，转移到另一艘战列巡洋舰上接过指挥权。等他折腾完啊，德国的舰队早跑没影了，只有布吕歇尔号还半死不活的飘在海面上。贝蒂一看只好拿你撒气了，一通猛轰，把布吕歇尔号的炮塔打得千疮百孔，活像人间地狱一般，最后身中7枚鱼雷和100多发炮弹才沉没。 船沉了之后，德国水兵纷纷跳海，啊，几艘英国驱逐舰呢过来救人，正好一架德国飞艇飞过来，飞行员一看也都是英国船，就扔了几枚炸弹。英国人一瞅，也好心救你们的人，你们还朝爷扔炸弹，于是扬长而去。还在水里的这个几百名德国水兵啊，要么被冻死，要么就喂了鲨鱼。所以德格尔沙洲海战至此落下帷幕。这场海战是英德两国战列巡洋舰的首次交锋，自始至终全是大口径远程火炮在唱大戏，德国小口径炮和驱逐舰都靠边站。德国一艘装甲巡洋舰被击沉，一艘战列巡洋舰遭重创，伤亡1034人，英国一艘战列巡洋舰遭重创，伤亡不到100人。英国老百姓都认为这是一场大胜，但海军高层明白是怎么回事，都非常气愤，贝蒂就说，那天的失望使我不堪回首，每个人都以为那是个大胜利，实际上呢却是一场惨败。我原是打定主意要击沉德国全部四艘战列巡洋舰，我们本来是能够击沉四艘的。英国现代海军之父费舍尔勋爵更是毫不客气说，穆尔只要身上有一丁点纳尔逊的气质，就应该追下去，而不管什么信号。战争中的第一原则就是随机应变，傻瓜才会服从一切命令。英国人这边生气，德国人这边更生气。德国海军一直执行的是避战保船的策略，这一下损失这么大，实在是心疼。所以德皇威廉二世马上解除了公海舰队司令英格诺尔的职务，换了一个老迈多病但忠实听话的海军上将胡歌冯波尔。波尔上任前，威廉二世跟他讲，能不惹事就不惹事，别给我找不自在。那波尔呢，当然没有二话，他在位一年的时间里，德国海军只搞了五次象征性的出击。德国人害怕归害怕，但不得不佩服他们总结经验教训的能力是真强。从塞德利茨号被重创这个事儿，德国人就分析出防止炮塔起火爆炸是确保战舰生存的关键，所以马上加强了这方面的防护。骄傲自满的英国人就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更加迷信大口径舰炮。为了提高射速，英国战舰的炮塔里炮弹和发射药堆在一起，对火灾控制工作也不重视。这种粗心大意很快就让英国人在下一次海战当中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那么这下一次海战将在何时打响呢？最终的胜利又会属于谁？咱们下一讲再说。